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嚟咁就咧，就讲开港独啦，系嘛？其实就最近呢个台湾咧，就非常 不过话时话，你讲开港独，头先未噏一句咧，就系、是。其实10%你都话唔好话唔少，即系系真系老共管治嗰20年嚟咧，自己要警惕。 嗯、 以前呢啲咁嘅说法，呢啲咁样嘅即系政治主张咧，系完全冇市场。 嗯、 所以佢自己要反省下，发现究竟自己发生咩问题。 嗯、 即系正如我都老实讲，第一我会支持自决，我唔会反对，即系香港独立系成为其中一个选项。如果喺2047嘅时候。不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下一代，我还在那里癫啊！屌你，是吧？这个只其一。第二就是讲下都不肯得，是吧？喂，你这样对我们香港人，是吧？你答应了的东西完全是没有 carry out 嘛，你全部当了是 lip service 嘛。回归20年，喂，大家觉得好过了吗？我真的不觉得。虽然我个人来讲，如果我答这个问题，我都不敢讲究竟自己好了还是衰了，都是这么上下的，屌。是吗？但是个问题就是在于，喂，你自己作为一个当权者拥有权力的人，你是太神，打到我们一扑一碌的人可以 本来可以，喂，你对我们好少少，其实我们已经是于愿已足的了。所以我刚才拿个 example 是对的，老豆龙仔的问题，其实你是焗香港人揀 B 的嘛，你焗香港人离家出走的嘛，你这样对我们，是不是 反面跟你 就跟你反面咯，跟你有牙，大哥，是不是？而家问题就系佢用无所不用其极嘅时候，而家呢个时候，我哋系咪要拿一拿，忍一忍先？即系我唔好冲出去拆啦，唔单止唔好冲出去拆之余，仲唔好冲出去俾佢系咁滥暴你哋啊，滥告你哋啊！而家佢系一个不放过噶。喺梁振英嘅管治5年里边，个最大嘅变化系在于呢度啊，完全系唔会有任何嘅政治考量嘅。你睇下前两日佢告嗰九子嗰单 case 已经好明显。以前他不敢告这些人，他会告我们 OK， 因为你激进派嘛，你都甘于去承担这个的、司法的斗争的风险嘛，他会告我们、但是他很少会告三子那些人，戴耀廷啊、朱木啊，或者是陈、建文啊、你想想他现在是有杀错，是没有放过，李永达都告啦，陈淑庄都告啦，邵家臻都告啦，稍为有少少证据，你系煽动嗰个占中运动，你全部一网打尽，打到你包我只镜，打到你包我烦，打到你怕为止，入唔入到做另一件事。嗱，而家佢嘅策略系咁，所以嗱，我哋唔可以唔分析对手嗰个背后嗰个意识形态，唔可以唔分析佢背后嗰个策略嘅情况之下咧，我哋系乱咁撞啊，所以。我在这个节目里面不厌其烦讲很多次，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大家要衡量一点，学一下一些右交这样计计成本效益先。 嗯， 即是你再继续斗争的时候你要想这个问题。 不是，现在最我见到今天啦，即是彭定康出声啦，是吧？即是彭定康其实在英国你叫做是知名的政治家来讲，对香港叫做是比较关注的那个，最关注的那个来的。即係佢雖然佢自己舊年， 佢講咩啊？阿肥鵬， 雖然佢舊年嚇、啊，即係佢嗱佢最佢今日啦，佢就拍咗啲視像，佢就話北京對香港嘅自治管制不斷咁樣收緊啦。咁佢甚至乎佢北京喺香港嘅機構試圖介入政府嘅所有部門，而且出現法治法官嘅攻擊同埋直接干預，質疑中國係唔係真係明白法治嘅意思？ 我梗係唔明嘅，夠唔使問你呢個問題。 係啦，咁即係你嗱呢、這個其實你又亦都引證咗啊！你之前咧阿張德江嗰所謂嘅全面管治權咧，其實而家係真係有行動做後續，佢唔係吹水咁簡單。 咪你好簡單啫嘛！以前你食環。 你点会走去明知嗰日咁重要嘅七一游行？ 嗯， 反面嘅、哦、香港人、嗯，你一定系按本子办事噶啦，系咪？点会唔批个场俾你噶？你甚至乎而家你连最后尾公民广场嗰啲都唔批啊？佢咪想抱屋你啲群众咯？而家你系全面 收紧啊嘛， 收紧嘅，佢系食住你嗰个位置上啊。因为你那个本土派嗰度嘛、 嗯， 所以有时候我哋都唔可以唔反省一样嘢嘅，即系虽然我哋都对粮油嗰啲即系嗤之以鼻啊，觉得佢哋戆鸠啊，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谂下当日佢哋摆个摊位都系喐你噶嘛， 系、嗯、系。 喂，你如果间时喺港英政府嘅年代又好，甚至乎回归嗰五年，即系八年都好，即系未到零三七之前，其实。我哋都係比較寬鬆嘅，你諗下，當年法輪功啊，都借到即係善總署或者康文署旗下嘅場地啊，去舉行佢哋嘅活動噶嘛。陳方安生呢個咪就係罪狀咯，當年就係、是、咁，但係因為你成個港英嘅官僚系統同官僚架構係相對獨立啊嘛，仲係中立緊啊嘛，嗰陣時候就唔會發生呢啲問題，即使有政治考量都好，都會係傾向反對派嗰邊嘅個政治考量。因为大权掌握在你度啊嘛，你放人哋觉得你宽容，觉得你容让香港人继续保有呢一个一国两制里面所享有的高度自治和自由啊嘛。但系后期已经唔系，而家就是全面都做了。你谂下食环都出嚟要 defend 啦，屌大佬，系嘛？唔好话你话讲，即系司法制度。 唉，食环之恶真系咧，系好得人惊嘅，大佬。即系你嗰阵时。你而家放蛇系放得越嚟越密噶，大佬，即系嗱，你计之前呢个希特阿 agenda 放蛇啦，系嘛？你而家即系琴日连呢个阿婆都唔放过嘅，差几岁阿婆，系嘛？即系你， 佢而家告佢咩啊？ 一蚊 非法流动小贩啊！ 即系非法贩卖啦，非法贩卖啦，即系喺街嗰度一蚊卖。 有冇政治智慧嘅呢、這个政府？ 真系黐线嘅，就系、是、你嗱呢啲你真系咧，其实你我哋睇翻呢个阿拉伯之春，你讲呢一个。喂，嗰阵时就系因为咩啫嘛，系嘛，即系又系一个小贩问题，因为又系啲 非法流动小贩呢样， 系啊，即系又系即系咁样样搞革命啫嘛，系嘛，即系往往就系呢啲咧，你喺前线里边嗱，即系香港好简单嘅，即系香港人亦都咧，好纯情，即系好即系叫点讲咧，最你最触动到香港人嗰样嘢咧，大虾细系嘛，恃强凌弱。即系你九二八系咁样样，系嘛？即系你国教亦都系咁样样。当你恃强凌弱嗰样嘢咧，鸡蛋同埋高墙嗰个 contrast 好劲嘅时候咧，就会触动到香港人噶啦。即系你食环嗰啲咪系咯？喂，你去咁样去对一个咁嘅阿婆吓、啊，即系仲要哇！即系 不过呢个都唔系今时今日嘅问题噶啦、啊，就即系喺地区做过区员， 你处理过系嘛？ 都有相类似嘅经验噶啦。即系例如好似嗰个阿婆。即系都系唔系即系好偶一而知嘅事啦。近呢十年八载以嚟，其实好多呢啲咁啊阿叔阿公阿婆都靠执纸皮为生噶啦。喂，我遇过一个相类似嘅情况，亦都系咁。嗰、那个阿婆咧就喺我条竹园道度，点咧就系、是、即系将所有喺街市又好啊，喺垃圾桶又好啊嗰啲纸皮咧，就都堆喺某一角嘅竹园道度。咁搞到咧，有多時又好即係衞生係出現問題啦，亦都有少少阻街嘅成分啦咁樣。咁我都收到呢個投訴嘅時候，我都 hold 一 hold 噶，因為如果我係官僚，我係即係順應民意嘅人，我就直寫封信俾食環署，叫食環署處理咗阿婆就算啦，係咪？即使阿婆求救都好，我睬你都傻啦，因為你真係違反咗個法例啊嘛。咁我就叫我同事就捉咗我阿婆，即係唔係捉，即係同佢傾下。咁我喂，唔好執啦，不如我幫你申請綜援啦。咁呢個即係最正常，因為點解咧？好多街坊投訴話嗰度好污糟邋遢啦，婆咁樣係嘛？咁點知個阿婆咧？唉，佢又唔見咗個身份證，亦都唔識去搞。咁我叫我同事陪佢。咁但係你知咯，嗰啲阿婆又冇出曬紙，乜鬼都冇。 哇、啊！咁大鑊 㗎。咁你點樣申請綜援咧？跟住最大鑊嘅問題係在於 ，OK， 你講呢啲咁樣樣咧， 再揭一揭個户口。屌佢几十万身家，咁身边就冇咩？咁后屘我话系阿婆，即系啲街坊会嘈嘅，咁啊醒水啲啦，执还执。因为点解咧？嗰啲阿婆我系理解嘅，唔单止一个经济物质嘅问题， 係在於佢有嘢做嘅人啊。 係係。先至證明啊，你呢一個咁樣嘅發言咧，唔可以 generalize 所有。 唔可以 generalize 啊，唔可以話攞個户口啊，好多户口係得翻幾蚊嘅啫。 你唔好，你唔好唔等同你話所有抹黑所有執紙皮阿婆咧，屌你都有幾廿萬身家嘅，即 係。係啊，唔係我呢個 clarify 啫嚇。喂，但係你重要係在於咩咧？即係你證明老人家冇退休保障嘅情況之下咧。因为你真的要做 means test 嘛，你申请综援， 哦，咁啊系， 你都冇藉口去喐佢啦。如果你有全民退休保障嘅时候，你唔需要有 means test 嘅时候，你攞住三四千蚊一个月，对我哋一个富裕社会嚟讲，你湿湿碎数啦，大哥，系咪？咁佢都冇藉口走去执纸皮啦，系咪？都唔会影响到你环境卫生嘅问题啦，都唔会话非法流动小贩啦，系咪？ 嗱，你今次嘅 case， 反而你觉得佢系义工添，因为点解咧？将嗰啲纸皮、横掂礼包仔都系劈嘅，系唔环保嘅嘢，去执翻去再回收，咁亦都冇坏嘅，大哥。有咩坏咧？我哋都懒噶啦，我哋都好唔中意将啲垃圾分类噶啦，胶樽还胶樽啊，纸报纸还纸咁样。咁阿婆帮你帮你中意帮你做呢样，咪俾佢做咯。不过你喺一个国际城市里边。你啲阿婆去執嗰樣嘢唔係因為環保，係因為一個經濟問題，我哋先覺得自己好撚可憐啊嘛，個社會，即係先至係難頂啊嘛。而你食環署仲去配合一條咁戇居嘅法例，話咩非法流動小販嚟拉阿婆，咁你係咪傻嘅呢個政府？係咪癲嘅？ 唔係傻，係無良啊，係冷血嘅。即係你見到而家前線嘅執法人員全部都係咁樣樣嘅。即係又傻又癲又無良嘅，即係你等於就係話你上個禮拜啫嘛，係嘛？你大埔嗰個叫做係即係咩白路咩白路區嗰邊啊，係嘛？哇！即係嗰啲街坊投訴，哇！就好似真係好似入侵呢一個嗰啲叫做咩啊？即係阿凡達家園咁樣樣喎，將人哋啲鳥蛋咧全部掟喺落地下啊！哇！即係搞到即係呢一個搞到加道理農場去接本嗰啲雀仔係嘛？咁佢救翻佢，哇！仲要鬧呢一個係咪食環啊？定係邊鬼個？喂！即係成班人都係咁嘅，即係我唔明佢哋而家你作為公務員，其實嗰、那個即係你即係嗰個官僚理性都應該喺度㗎。你就算有官僚理性，你都應該有少少人情味㗎。 同埋你應該係要充分使用你自己嘅 discretion。 係啊，但係你食環署係最冇嘅呢樣嘢，係最難。 食環署又好，差佬又好 啊。 是吧是完全没有这些这样的对群众的政治触觉的。 是啊。 是吧我们不是说你写了个法例出来我说写了个条例出来大家可以搞玩公民抗命什么鬼都玩公民抗命当然不对大佬为什么你红绿灯那你又不守人家说那当是公民抗命的大哥即是不是没有道理。但是问题就是你如果你作为一个前线的执法人员以前我们见过的做法是怎样在拉你即係非法流動小販甚至乎充公你啲物件嘅時候呢其實有警告過你哋。好走啦我哋嚟㗎啦咁樣。係咪即係唔係話走過場而係在於佢知道尤其是在港英嘅年代呢樣嘢係最聰明。失業率高嘅時候係最多流動小販嘅有冇發覺但係港英呢係好恰當地去處理呢個流動小販嘅問題因為佢覺得呢個係共幹。 系 呢个调节嚟嘅，喂大哥，而家失业率都高啦，咁我哋嘅年代阿爸阿妈嗰啲人咪推架车落去屋村，咪卖下鱼蛋咯，系咪卖下肠粉咯，咁你都喐佢，你话九至五房屋处嘅年代，咁啊梗系冇摆啦，大佬人话晒都翻工，屌你五点半就推紧晒出嚟啦，几百档嗰阵时我住彩虹村嘅时候。由鱼蛋到呢个猪皮，由呢、這个烧卖到粉果到炒蚬，咪到第朝八点。 系 咪有啲系到第朝八点咧？有啲就即系十点零钟就收档啦，或者有啲系七八点已经收档啦，系咪？喂，你咪俾人搵下食咯，大哥。咁咪仲好，你咪请嗰啲清洁工人去洗下条街佢咯，点咪顺手？你估成日落雨嘅咩？香港咪所以你话而家啲咁嘅官僚去处理呢啲问题嘅时候。其实你是没有个大的政策框架咯。港英这些是聪明的。我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个事实呢就是因为那时候我读那个公共行政的课程我有一个同学是做食环署的。他是写一个硕士论文关于这件事。那他就说呢原来港英就是利用这件事来做公干的。 最多流動小販嘅時候咧，原來佢發覺係最多呢一個嘅失業率高嘅時候，佢就有得嚟嘅屌，真係喂咁你失業率咁低，咁你仲出嚟搞污糟條街，咁講緊嗰陣時候梗係拉鳩你啦。 唔係你唔係你董建華都識得去處理失業率咧，其實佢都有樣嘢槓桿去做咗嘅。其實你即係你即係你見到嗰、那個 再持續進修， 就係嗰個持續進修啦。屌！但係嗰樣嘢咧，其實係你將個炸彈咧嗰、那個即係係咁樣拖延咧，其實係仲大鑊嘅。其實係因為其實你嗰、那個你全球性都出現嗰個學債問題啊嘛，係嘛？你見到我哋即係你話八九十後之後嗰代咧。你好多嘢呢都唔可以好似以前嗰代人咁去做㗎喇大佬。即係第一就係、是、嗰個叫做學歷嘅通脹非常之嚴重。喂你要一個你要讀一個大學學位，但係你打以前即係你話六七十即係後嗰班人嘅五即係中五畢業嘅工喎。係咪即係當有一啲老屎忽同你講吓、啊、我當年點勤力點勤力啊。喂而你而家個社會基礎唔同曬，點解你當年你唔俾十幾萬出嚟讀大學啊你打返同一樣工啊你制唔制啊 喂跟住咩成身債嘛。其實究竟而家有冇統計過讀完四年之後你哋爭幾多錢？ 我依家差唔多20萬啦。 十萬係肯定㗎啦。 好撚大鑊 喎。因為我課程就五年嘅。正常四年嘅課程都差唔多16-17萬㗎啦。 你對呢一代人有要求但係又冇希望。喂 即係可以分幾年還先我問返啲細節。 15年還。 十五年還 咁咪屌你縮短少少啦大佬不過又還唔揾到。 即係你要講 disposable income 㗎嘛大佬啊係咪 喂呢、這個計唔計落去 credit record 裏面我唔識喎呢樣嘢。即係你個人嘅 credit report。 即係如果你話計嗰啲。 屌咪長命債長命還囉。 咁所以其實嗰啲乜鬼嘢 default case 越嚟越多㗎。 唔係而家美國嗰啲都係咁㗎。你唔知道原來美國總統啊奧巴馬。我最近先知嘅就係、是、美國嗰啲網友話俾我聽嘅屌，佢話原來奧巴馬當選總統嘅時候都爭緊錢屌，你就學咗美國嗰套啊！因為你自己讀書，你去改進自己係你自己嘅責任嚟噶嘛，即係佢 put forward 緊嗰套右派嘅理論， 係右派嘛，你自己得益啊嘛， 你自己增值啊嘛，你個粉腸係嘛，你適應緊個市場嘅需要啊嘛，咁你自己頂咯屌！ 但個社會俾翻同一份工佢做啫嘛。而 奧巴馬做總統都還緊債啊！屌你諗下幾大鑊啊美國，所以有啲人就會就咁搏你嘅屌，話俾你聽啊屌！ 唔係而最大鑊嗰樣嘢咧，就其實係你即係你成個社會個財富係冇增長到噶嘛？你學歷係多咗，係高咗，係嘛？而你做嘅嘢，喂，嗰、那個經濟基礎一樣嘅， 同埋你個競爭係會激烈咗，同埋啲人嘅期望係會高咗。嗱、啊，所以你呢個社會係好危險嘅，去到呢個咁嘅， 好危險㗎！ 財富咁懸殊，係咪？即係買一層樓幾百尺嗰啲咪豆人咁嘅地方、啊、就已經係當到即係自己係上咗天做咗神咁樣，而你唔冇機會嘛。所以呢啲都係港獨嘅土壤嚟㗎。港獨嘅土壤嚟㗎、 啊。失望㗎嘛絕望㗎嘛。你好失望絕望嘅時候喂就真係學林明基咁講喎咪港獨囉。港獨就係我哋籌碼嚟㗎屌你老尾。喂反正乜一無所有。喂你嗰班老屎忽有用我冇喎、啊。你一個就係世代之爭啦呢、這個就係、是。因為你見到喂個財富係累積喺即係上一代嗰度嘛即係而下一代係完全冇㗎嘛係被遺棄一代嚟㗎嘛。你而家仲要同佢講融合。你香港揾唔到食，梁振英叫你出去揾，喂，你咪想斬獲佢啊？喂，你唔係屌柒佢咁簡單，我想斬獲佢啊！ 呢個唔應該係政府嘅政策。嗱，我自己咁諗，我嘅問題 ，OK， 我就覺得冇辦法啦，我認命啦，我一定要跟呢個市場，即、就、係、是、主流嘅經濟去走，去適應呢個市場，冇問題。但你唔可以個政府作為一個負責任嘅政府嘅政策係咁樣推噶嘛，大佬？第一減曬你啲債先啦，撇咗帳佢啦，屌幾多錢啦？香港大撚把喺個政府度啲錢有撚用咩？你諗下，美國啊，好似係爭15,000億嘅國債啊，屌！個政府爭錢乜撚嘢問題啫？我爭錢就有問題啫，係咪？咪同啲人頂咗佢咯。第二。你只有係不斷起公屋同埋居屋㗎咋同埋要靚啲添啊大啲添啊屌你唔好走搞40平方米嗰啲出嚟啊大佬最少都60平方米嗰啲出嚟即係起碼600多尺嗰啲地方啊大佬。喂如果你真係想解決香港問題嘅你唔學讀財者呢、這個李光耀有乜計啊 屌新加坡人點解咁順服啊？屌，雖然嗰啲人都係奪奪地嘅撲街，係嘛？即係冇我哋香港人咁多創意啊，同埋咁反叛嘅。 嗯， 喂，大佬啊，佢求其都一千尺啊間屋，屌你老婆，即係對住一千尺啊！唉，冇抗議啦，咁樣啦，係嘛？喂，咁你個政府連咁都諗唔到嘅，就係、是、因為你背後嘅地產霸權，因為你係要靠一個金融中心嘅地位，而係靠房地產去托起個市嘅。而你去到而家呢個階段咧，你都打擊唔到個樓市嘅噃。老實講，喂，我哋個個揸住嗰啲，你咪翻翻去零三年嗰陣時候嗰個問題咯。屌咧，負資產嗰啲就拍撲出嚟嘅，大佬你又 call 窿，你銀行 其實大鑊，真係好大鑊嘅。你諗下，即係第一啦，即係德銀，即係佢亦都話，即係十年內啊嚇，港樓係會跌一半啊。即係你會死幾多人？即係屍橫遍野呢個一定係啦。第二就係金管局，喂， 咁我好快啲走咯，不如。 我都叫你啊，喂，大佬，有人高位同你買，你應該放咗佢咯。跟住你又話住邊度，咪租住先咯，大佬啊。 我係咁諗㗎。有人最近有人開個價，我唔係曬命啊。我從來對 成千萬， 我係從來對錢冇乜感覺人嚟嘅。屌你咪揾咁多使咁多人嚟㗎。喂，佢俾咗開個價錢啊，近成千萬啊，話要同我買一層樓，我都有少少心喐啊，仆街。我諗諗下，屌我都五啊歲人，我又食煙又飲酒，最多咪捱到七十。喂，我兩年轉一轉嘅地方，換下環境， 咪全部你咪全部攞嚟當租金咯，係嘛？你個有一千萬做租金喎、 啊。喂，我每日啊， 你租唔租得曬啊？ 派一百萬，屌好似呢個向華勝咁啊！喂，咁都好啊，仆街係嘛？咁但係一轉啊嘛，屌唔係我。唔係我一個人可以決定啊！嗰個戇居問我自己一條友啊，我一定咁決定啊！ 你如果你自己一條友一定買啊，唉， 走啊，係咪啊？屌我費事佢同我陪你香港人一齊，屌佢做緊咗港珠係咪啊？喺度供樓，屌你咪益銀行，益呢啲個金融大鱷係咪啊？我都識少少 finance 嗰啲嘢噶嘛，大佬。 同埋而家開始好似話越嚟越多嗰啲銀主盤出現喎，即係人工嗰啲嘢。 因為而家嘅樓價， 你仲要加息啊！屌你老尾！ 而家嘅樓價已經係開始脱離香港人嘅負擔能力， 唔係開始咗好耐啦，已經 好耐。 大佬，舊年係17年。 其實我講幾年噶，即係我哋頭先嗰句説話。喂，你係開始脱離香港人嘅負擔能力。喂，你咁樣鬥緊咁細嘅樓，都賣成千萬嘅，屌你老味，都要值成千萬嘅大哥。我窮一生人嘅能力都儲唔撚到個首期。嗱，我當你六百萬啦。你攞我三成，即系几多？六三十八，一百八十万。你做几耐嘢？你毕业，我当你叻仔啦，一出嚟攞两三万份工啊！屌，你唔使食啊，你唔使俾老豆老母啊，你唔使还嗰啲关岭窿啊，你点样储一百八十万俾我听？储条毛？点储啊？咁所以你咪反叛咯，一定噶、哦。所以而家你所谓港独嘅势头，某程度上都系同啲人嘅生活环境系一样嘅啫嘛。喂，唔同我哋嗰陣時，我阿爸阿媽嘅年代，你唔好撚講以前我老豆老母嘅年代多交餘嘅。咁佢嗰陣時候咁嘅環境梗係焗住要上啦。屌，咁我而家生活唔係咁嘅環境嘛，大哥。所以我一定駁通我老豆嘅。屌嗰陣時候佢都話：喂，屌唔好去酒店食飯啦咁樣。黐線，我好似你嗰個年代咩戇居？我已經進化咗，大哥。你走嚟同我講呢樣嘢咁樣係咪啊？即係唔好食咁貴嘅嘢咧，屌佢翻屋企食啦咁樣。多鬼！喂，唔同嘅年代有唔同嘅诉求，咁我哋咪尊重下嗰啲人嘅诉求咯。而家要解决呢个问题嘅方法，你就一定要差唔多系拱冧佢咁滞。但系拱冧佢，老实讲，你问我，我作为执政者，如果假设啦，我都系头捻痛。喂，好简单啫嘛，你层楼借咗三四百万，我而家当你层楼八百，借一半啊，威啦，你俾一半吓。 嗯， 一个屈尾十达到六百。或者五百嘅時候，接近你嗰個窿嗰個數嘅時候，咪 call 窿咯。我點俾你啊？我俾條毛你啊？喂，所以你而家係床板夾春代啊，由曾蔭權年代開始已經係啦。即係好似而家我住嗰度咁，唉，值三四百萬已經係屌你咪睇高佢啦，仆街！點會成千萬咁加長咧？咪癲㗎！呢個地方有幾撚大啊？ 唔係你如果你咁計，你嗰度已經算平啦。因為其實你而家華富村咧都創呢一個新高啦。 華富村 係啊， 即係佢拆咗個華富村再起過係嘛？屌！ 唔係，有啲人未補係啊，即係未補地價好似 華貴村嗰啲出售公屋嘅單位， 好似未補地價都成六七百萬啦。 因為佢對住海景， 咁梗係啦，又明。校網大佬港大嚇、啊，即係你 咁港大又唔關事嘅，咁你唔可以因為我住個區我都港大。 咁你樓下都你都有英皇嗰啲啦嘛，聖坡啊嘛，唉。咁但係真係㗎，我覺得即係你而家你所謂你同香港人講咧，即係你見到王振民嗰啲嘴臉啊，係嘛？姚歌平嗰啲嘴臉啊，就同你講喊打喊殺係嘛？即係，但係你要咁講，即係如果你香港， 所以共產黨咪要明白一樣嘢咯。頭先我哋。最後呢一節咧，分析嗰個所謂下層建築嘅問題。你所有嘅上層建築嘅意識形態，我哋嘅政治信念，其實係因為個下層建築。下層建築就話俾你聽，共產黨都熟撚過我啦，仆街！就話俾我聽，我係冇得好食嘅。喺而家呢個年代，我哋嘅後生嗰輩睇唔到自己嘅希望，因為你個貧富懸殊拉得太大，因為你傾向成班即係大財團同大商家嘅時候。你就一定係會引到啲後生仔點解係佔咗大部分覺得係香港冇希望，所以我要獨立脱離你嗰班契弟，係咪？因為你都係有份幫手炒貴曬我啲樓㗎嘛，屌你嗰班阿撐大佬，係咪？喂，佢係有份㗎，佢焗起個成個市啊，大哥，搞到我哋冇啖好食啊！點解有港獨嘅傾向？由生活嘅基本的问题开始。喂，我从来未想象过自己，就算你说我回到你的年代都好，当除衫了，不要说差20万了，我没有想过自己差5、6万的，毕业之后我没有想过这样东西的，是吧？只有自己消费碌重塞的时候差钱的，大哥，没有想着读书的时候会差那么多的，还有那时候我们这么便宜，现在很贵的嘛，学费是吧？ 42000 一个 semester 嘛， 一年， 哦，41000，咁即系20000几。 其实好多年，都冇加过嘅。但系问题咧，你个价系因为而家系4年制，你4年制多一年啊，大佬， 系啊， 你去借多年钱啊， 4×4=16，即系差 唔多5年制添啊， 17、18万， 你计埋息啦，咁啊20万噶啦嗰度。 跟住你消费咁厉害，系咪？咁唔使食啊？问老豆攞啊？老豆俾几多次你啊？屌！所以我想讲两句关于台湾嘅做结尾㗎。 係咁就呢一个呢就主要就係因为嗰、那个嗰段时间我哋早上个礼拜啦就讲嗰、那个暴动妹係咪咁就因为去咗台湾就寻求呢个政治庇护。咁就时代力量呢本身都话冇接触过佢嘅。咁但係最近都即係表示关注啦係咪咁咁佢哋就联同18位立委就喺台湾里面呢就搞咗一个叫做系国会嘅呢一个关注香港民主联盟啦，即系简称我唔好讲咁鬼长咧，叫关港联啦，不如叫做吓。咁呢个关港联咧，咁啊最近即系其实上个礼拜咧就揾咗一啲立法会议员，香港立法会议员就去台湾就分享啲民主嘅经验啊呢啲咁嘅嘢。咁但係當然啦，就喺大陸眼中，即係講，即係呢啲建制派眼中，嗰班友全部係台獨分子嚟㗎嘛，係咪？因為你搵乜台獨嗰班友，喂，仲個個都唔搵喎，搵你自決喎，梗係有嘢啦，係咪？你梗係通奸啦，你個嘢係咪？即係梗係睇上我老婆啦，係咪？ 咪所以國台辦同埋48個建制派嘅議員呢發表呢份聲明 嘅。 係。當然你問我，佢請我咧，我都會去嘅。當然我冇人咁叻啦，係咪？即係我都唔警覺呢樣嘢，政治上唔係好敏感。但係你事後即係再諗嘅時候咧，大鑊嘅喎，大鑊嘅喎。佢唔同華人民主書院喎，華人民主書院係講中國民主。OK， 即係共產黨唔會反對話自己去賣向民主㗎嘛？ 你建設民主中國啊嘛？你喺度。 但係如果你而家俾佢揀咗。你嘅所謂自決派同埋所謂有港獨傾向嘅一啲香港嘅立法會議員走去同佢一齊襯嗱呢一鑊咧，我覺得係我哋笨咗，我哋笨招咗嗱時代力量咁佢梗係會咁做啦。我係時代力量，我都係因為點解咧？我曾經搞過學聯國際事務人咧，我攞咗個結論。嗰陣時候開會嘅時候，我發覺屌啲友。他们的思考方法永远是从自己的国家的利益角度去考虑问题或者从自己的身边的状况里面去理解这个世界例如我见到那时候菲律宾的左翼因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收到共产党钱他是对我们谴责中共屠城是保留的屌 咁我知道，屌你分析嘅問題就係因為你對住即係喺菲律賓嘅貧富懸殊嘅社會要即係搞左翼，咁所以咧你堅持人哋話自己係共產黨，你係真係撐人哋咁樣。而佢哋都係嘅，時代力量就從自己的自身嘅角度分析自己台灣嘅問題，嚟去即係搞呢一壇嘢。唔係你搞唔緊要，我覺得你咪搞咯。你關注香港嘅法案咩？香港條例咁，你咪過。你一叫嗰啲人過去咧，我老共有個口實噶啦。我覺得笨招咗就係呢下。當然，即係我唔係先知，我亦都唔知道。如果佢請，可能我都會去都唔定。即係一時警唔警覺喺政治上邊。但係你而家係真係難聽啲講，就叫引清兵入關噶啦。你又唔係真係堅搞喎、港獨，嗰下大鑊喎。你包真唔係堅搞噶嘛？諗住攞個立場出嚟包裝下嘅啫嘛，同主流泛民有少少唔同嘅啫嘛，大哥係咪？如果唔係你俾你代表制邊撚度投我票啊？你唔係真心相信嗰樣嘢。如果我真心相信香港獨立真係香港嘅出路嘅話，中國民主唔撚關我事，係咪？中國人死唔死都唔撚關我事，全世界20%嘅人口都唔關我事嘅時候，咁你去冇問題。 唔係咁，你睇下你自己究竟喺嗰個叫做係會議裏邊，即係你自己有啲乜嘢嘅成果走出嚟啦。即係你究竟你講啲乜嘢？ 我擔心嘅問題係咩咧？當佢國台辦一發呢個聲明嘅時候咧、其實冇好處。 嗯、 因為佢覺得你係港獨同埋台獨開始勾結啊嘛。 嗯、 以佢而家嘅處理方法，正如我之前嗰次咁講嘅，就係、佢快很準，打得你更厲害，打壓於你民眼嘅狀態。而你班人，我相信咧，以我的認識咧，你唔係好信嗰套嘢嘅啫，你係包裝嚟嘅啫，即係而家去嗰班友啊，苦心自問啦，我認識嗰啲人嘅，你係咪真係信嗰套嘢㗎？係嘛？台灣人一定係從自身嘅角度去考慮香港嘅問題嘅，我唔敢話你哋中計，唔敢話佢俾個 trap 你踩。但你自己醒爬小心咯，系咪？即系呢啲位唔系咁出嘅。我真系真心讲一句说话啫。如果你真系相信香港独立、香港自决系香港嘅出路，喺而家咁嘅政治环境里边吓 ，OK fine， 你咪去咯，冇问题。中共打压我，啱啊，我系抗争嘅，你打够胆咪嚟啦，咁样系咪？最惊你唔嚟咁讲，但你唔系嘛。你唔係真係咁諗啊嘛！我係好有懷疑㗎，對嗰啲而家噏幾句口號嗰啲友，從來都未寫過一篇文話俾我聽。香港點解要講香港要獨立？香港係咪有條件自決同埋點樣自決？係咪堅㗎你哋？唔係堅就唔好亂嚟。如果你係堅嘅話，你就唔好淨係同台灣夾埋西藏、夾埋新疆、夾埋內蒙。都得啩，系嘛？推动台湾政府立法啦，屌！ 咪即系咁讲，如果你真系真心要搞台，即系港独嘅话咧，两样嘢啫。其实第一就系、即系学下即系呢个黄之锋佢以前咁讲啦，系嘛？喂，你有冇军火啊？系嘛？即系你有冇？即系你系咪有枪有炮啊？呢啲乜嘢？咁佢此其一啦。即系呢一个系叫做系激进嘅军事革命啦，系咪？第二就是其實是人心工程，你當你自己沒有那樣東西的時候，你就只能夠講人心工程。即而香港的政治勢力呢，即如果你真真正正相信是要搞港獨的話，就只能夠做人心工程。因為講真，你講政策層面呢，你是現在是樣樣東西都被老共滲透緊的了。你所有民生政策那些東西呢，沒有共產黨都是不得的，其實是。你亦都是說服不到香港人。那你只能夠靠人心工程。那但是你人心工程你都要醞釀過程的。 所以我覺得沒有智慧咯。 啊、 沒有智慧這個做法。 嗯。 你是呢、這個世界一樣嘢，我以前我唔信嘅，後期我都信。佢係槍打出頭鳥，你係俾佢揼柒嚟，我無謂啊！我對住泰神，冇理由同你打交忘居嘅係嘛？ 唔係你 阿、泰神哥，不如捉棋嚟咁，你就唔夠我嚟啊嘛，大哥！喂，佢而家一見到呢個問題，已經係發撚咗神經嘅時候，個老哥，你唔好引佢啦，佢癲噶嘛，佢同埋一。其实佢既系原则，亦都系策略嚟噶。佢揼你嘅时候，我觉得呢招系笨噶。咪当然我事后好明嘅啫，对唔住啊， 我真係成日好明嘅啫，即係事前就算我知道我都冇咁嘅警覺嘅。不過越諗越唔對路喎。似是被人利用了、啊、大佬。喂，时代力量梗是揸呢个立场啦，屌仲紧激破民进党，咁咪点样生存空间呢台湾。係咪，但你有冇睇下香港人㗎，係咪，喂我喺佢眼皮底下。佢真係揼我㗎喎，大佬你隔个海峡两岸。林家祥仲有美国佬喺背后照，佢唔谂乱嚟，系嘛？仲有个屏障就系民进党，可以松松弹弹咁。 其实黄国昌都嫌你班友唔够激啦。 咁佢喺台湾系咁讲咧，屌你过嚟香港同我讲啦，系咪？你过嚟香港系可以咁做，喺咁嘅时空、咁样嘅意识形态、喺咁样嘅政治现实里边，你可以咁喐。 嗯， 咁好嘢，我佩服、嗯、你阿哥。 嗯 ，OK。但是如果你只是打下嘴炮，话关心香港问题或者香港民主，你拉埋大家不是想得很清楚的人过去，跟住我哋俾老共一嘢咁疯狂一揼落去，屌我连个激进的力量都冇捻埋，香港啊， 嗯， 阿毛就忙紧官司冇捻去啫，屌你咩去捻埋就真系得， 系咪真系请埋佢过嚟？ 我唔知道有冇请啊，我心里都冇风。喂，但系你嗰几个系其实系香港好重要嘅生身力量嚟噶嘛，激进力量嚟噶嘛。喂，你梗系要好好保存佢啊，喺成个反对派阵营里边啊。你两嘢咁俾老共揼，以前我唔觉得有问题嘅，屌你揼咪揼咯咁样。我经过刘慧卿嗰阵时候喺2003年咧。出席李登辉嗰个研讨会里面讲一句说话，叫做 尊重台湾，即系台湾人有权自决嘅。 我哋尊重台湾人民自决。哇，俾人揼到，刘慧卿嘅声势系由嗰阵时候开始揼嘅。所以引以为戒啊！我嗰阵时候都顶噶，话屌有咩有咩问题啊？屌呢个世界梗系嗰个地方人自己决定噶啦，大佬、嗯、你咪都多，我哋少数下下咁样服从多数咁啊，大哥，尤其是嗰啲我基本嘅权力，而家唔系同你讲原则。嗯，原则你啱晒，我鍾意去就去，唔鍾意去就唔去，关你咩事。但係如果你从事政治嗰个操作嘅时候呢，呢镬我觉得係笨招咗。 喂，好啦，我哋过晒钟啦，係 ,OK。 好，咁啊多谢晒各位啊， 下个礼拜见。 好，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